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会感同身受。丽玉也说了，他爹的药极苦，所以他师父每次熬药都要自己尝一尝。如果连名满天下的历界缘都这样做的话，那自己总是想着萧云也不能算没出息吧。如果自己能带他走就好了，哪怕只是一下午也好。早上在宫门口，队伍停下来的时候，自己还很惊讶，因为以为至少要去宫门外迎接。荣浩说，天子不出宫门，就像夜空中的紫微星不能动摇一样。除去四季狩猎祭祀之外，储君自然也不能轻易出宫门。太宗皇帝当年三下江南，劳民伤财，至今还被史官诟病了。严君玉知道这只是个不切实际的念头，但就是忍不住。他本来还想趴在宫墙上再看一会儿的，但魏如学的夜猫子已经叫了起来，他只能从墙上滑下来。 少爷，你在想什么啊？ 我想太宗皇帝的故事呢。 哪一段？斩断青龙口还是闯蒙山？不过我还是喜欢陈三金。 魏如也是常年听书的，严君玉也来了兴趣。 哎，陈三金见玄镜先生，你听过吗？ 听过呀，我都听了几百遍了，背都背得出来了。陈三金是天煞星下凡，玄镜先生让陈三金一个月不能杀生，陈三金忍不住，叶慎呢就把他的两把斧头收了起来，等满了一个月才还给他。一个月之后，他们在龙虎山，山下响起鸡鸣声，说明一个月时间过去了，叶慎就把斧头还给了陈三金。刚好旁边有条大蛇，陈三金手痒难耐，上去就把大蛇劈成了两段。谁知道原来龙虎山有种桃花雀最爱学别的鸟叫，那鸡叫声就是他学的。其实离天亮还有足足一个时辰呢。也有说啊，是被他杀的狐妖故意化作公鸡来骗他的。反正陈三金就破了杀戒。我们大周立国之后，他被封楚王，楚地是他和太宗皇帝的家乡。他以为玄镜先生算错了，还说玄镜先生百卦不空，就漏了我陈三金。谁知道说了这话不到一年，就因为被人污蔑谋反，被太宗皇帝腰斩了。玄镜先生的一百卦也全部应验了。 我怎么记得是把蛇斩成五段，所以车裂了呢？ 胡说，明明是两段。 是五段。 两人争执不休，最终达成共识，打一架，谁赢了就是谁说的几段。太子妃离开宴席的时候其实并不算晚。很少有人知道东宫在十来年前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大半个乾宫都是后来建成的，只有凌波湖和司红堂是以前就有的。还有明太殿东边的高楼现在只能叫小楼了，因为宫殿巍峨，飞檐已经挡住了半个楼身。但登上楼顶，仍然能从栏杆处看到凌波湖边的垂柳和天边明月。叶玄机上楼的时候就应该猜到的，因为有几个内侍恭敬守在楼下。然而他最近是有点心不在焉的，直到看见栏杆边的背影才停下。太子殿下正在楼上，他像是站在栏杆边赏月，又像只是单纯的想看看从楼上俯瞰东宫是什么样子。听见叶玄机来，才缓缓转过身。但其实不用回头也能猜到是谁，这个时间也只有他们俩会来登这座楼。叶玄机向来高傲，凌烟阁上第一的名臣，高门贵女。看似温婉，外表下藏的都是和他先祖叶慎一样的傲慢。萧景琰之前在司红堂那些话足够他记恨许多年了，不然也不会停在楼梯口。夜风很凉，两人都没说话。 殿下今晚还想教我叶家祖训吗？ 他淡淡开口，萧景琰笑了。 叶家祖训已经与我无关了。叶玄机不是不惊讶的，但他也绝不愿意表露出来，只是淡漠地抿着唇。他不是玲珑，他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。萧景衍是江山的未来，也即将成为天下的主人，人间万姓都不过是他的子民，百姓一言以盖之。如果有例外的话，以后也不会是姓叶的人。 哦，那个人还没有来京城，你就已经放下了？ 叶玄机淡淡道。叶家人记仇向来是一绝，当年叶慎宁愿死在外面都不回京请罪，也算是开了叶家硬脾气的先河。之所以还能在传奇故事中保留一个温润如春风的形象，多半要归功于他们的硬脾气是绵里藏针，连讽刺也要会听的人才能听得懂。就像现在，他的意思其实是因为那个人没有来京城，你才放下的吧。也许是因为这栋小楼的缘故，太子殿下并未生气，而是同样淡淡回道。 或许我该跟你一样，去猎场骑骑马。 他这话一说，叶玄机的眼睛里有瞬间的锋芒，简直是带着杀气的。怪不得云兰一直想要与他合作，几乎是有点崇拜他的。叶玄机有时候像以前南诏国进贡的花豹，大多时候都温柔如猫，只是没露出猎手的那一面。云兰正是舍不得这一面。东宫虽然也人才济济，多是正路人才，连荣浩破戒之后都仍显得过于仁慈，放着他这样的权术不用太过可惜。某种意义上，他和萧景衍其实是有像的地方的，所以他也很清楚，他们这类人喜欢一个人放弃一个人是不以外界为转移的。他那句回不回京城的话其实是诛心之言，大概早在很久以前萧景衍就已经放下了。叶玄机见过严君玉，偌大皇宫半独以百计数，只有他是和敖季最亲密的人，这足以说明一切问题。也许是因为这缘故，两人一时都休战了，这在他们是难得的安静时间。夜风极凉，吹得楼下树影摇晃不已，明太殿灯火通明，远远传来丝竹之声，还有诗词唱和声。圣上指定许多老臣做陪客，就是要场面热闹好看，叶恒自然不会觉得愚规。 他们在作诗？ 圣上赐了投壶杯盏，自然是要作诗的。 叶玄机对于他父亲显然是了解的，既然是圣上鼓励，就算不想作诗，也要做出一个唱和诗集出来。他离席自然也是因为懒得再看下去。夜色中忽然起了一阵大风，卷过楼上的帘幕，楼下传菜宫女传来惊呼声。两人穿的都是尊贵的狄青礼服，风一吹也觉得遍体生凉。萧景衍忽然道： 天子龙楼赐春宴，芙蓉团殿侍官场。 叶玄机不说话，但他记得这首诗，轻声接道： 水风凉好向西坐，手把书经教小王。 不是什么好诗，但念完两个人一时都安静下来了。最近京中世子们闹得沸沸扬扬，诗词唱和时而有惊艳的作品，叶玄机也看过的。其实现在文人都太窄视了，把诗词当成最大的才华。其实诗词是墨迹，不过图一个词藻新巧罢了。老叶相就不精于诗词，不妨碍他为大周带来30年太平盛世。世人多把叶相传成个暮气沉沉的老学究，其实他是个胖乎乎的老头，最爱讲笑话。萧家人一代代被皇位锁在这宫里，早忘了怎么说笑了，是他把笑声带回大周宫廷里的。听他那首诗就知道，写出来肯定要被御史参的，带着4分得意，6分闲事，10分对皇家的不尊敬。而萧景衍就是他教过的小王，叶玄机也是他最疼爱的孙女。 从叶慎之后，叶家一蹶不振，在叶相手上才达到中兴。圣上今天传的旨意里，称叶太傅是儿女亲家，叶太傅就匍匐谢恩。老叶相在的时候，这个词是通家之好，以至于叶家这一代的年轻人都是在宫廷中长大的。老叶相教法教道也教儒，春日晴好时也带着他们在宫中踏青。萧景琰小时候比现在还傲慢些，贵气有余，但一点不从容，是大周宫廷里嫡长子该有的样子。老叶相就带着他们登楼，御乎仪，风乎舞鱼，咏而归，告诉他们儒家不只有现在那些苦兮兮的道学家，君子也不是现在这样拧巴的样子，是可以佩剑饮酒，骑射皆精的。他样样都好，就是去世的太早，可能先帝也爱听笑话，就把他叫走了。如果他在，叶家何至于此，朝局又何至于此。每年冬天这个时候，他们都会想起他，而这座宫廷里最思念他的，应该也就是此刻站在这楼上的两个人了。因为这缘故，他们达成了短暂的和平。连云岚端茶上来，看见这场面都是惊讶的。他大概以为这两个祖宗又针锋相对了一番，才会这样沉默，于是笑着道：“ 殿下看什么呢？小颜在和魏如玩呢，还说什么麒麟韵。” 他一面说，一面给两人端上茶来。叶玄机安静接了，听到这话，垂着眼睛笑了。叶家人肤色极白，楼上灯光昏暗，都说芍药极美，但她的脸在暗处却更像一只盛放的白牡丹，绝美又端庄，让人移不开眼睛。 什么麒麟韵？不过是罗良嗣想捉弄先祖讲的一个笑话罢了，世人以讹传讹而已。先祖叶慎晚年…… 他顿了一下，大概是想起叶慎其实是没有晚年的，他才到中年就早早病死了。 他说所谓麒麟就是四不像，不像牛，不像鹿，不像骆驼，不像驴。蜀地传说遇到麒麟要说尴尬尴尬，他说他的运也不过是个四不像的运罢了。 其实他们都知道他说的不是叶慎，叶慎早去世百年了，他说的是活着的人，那个即使庆德帝亲召太傅叶恒进宫也没有回京城的人。他的处境如此尴尬，世人皆当他是麒麟，但也许在和萧景琰的关系里，他只是一只进退两难的四不像罢了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